这几个礼拜啊，助教的学费好像也收的差不多了。我昨天上了礼拜六的课以后，有点后悔，觉得要上真武汤啊，上到今天的课之前啊，最好跟同学预告一下，让同学可以把学费退费拿回家，就是要退班要趁教真武汤之前。因为呢，今天要教的真武汤的内容啊，学了之后不会让您比较开心的。就是说一般啊，我们如果是家庭主妇学中医，对不对？哎呀，感冒啊，吃个桂枝汤就好啦，怎么样怎么样，哎，很开心，对不对？可是呢，接下来今天要教的关于治高血压、糖尿病、尿毒症、肾坏死这个东西啊，你一旦学会了，那是一辈子的痛苦啊。因为从此以后你跟你家人的关系啊，就好像全家你一个人信邪教一样，很难过的。所以这么痛苦的人生体验，我真的要跟同学们分享吗？所以这是就是上到这里，我就觉得上这个课啊，好像有一点在误上贼船了。就是学中医学到这个地步会难过的。就像昨天有一个同学跟陈助教讲说，他呀这个子宫肌瘤啊，去看中医，他全家人就一副幸灾乐祸等着看他怎么死那种表情。那不过是子宫肌瘤都这样了，那如果你今天学了这个真武汤的一些处理之后，你说哎，高血压这个很好医啊，而且我一个月就帮你医好啊，糖尿病很好医啊，我包医啊，家人大把你送疯人院都来不及哦。因为在西医这个是绝症啊，绝症不可以那么好医的，如果你说他好医，人家就觉得你很疯狂。所以各位同学啊，要退班赶快跟助教申请，就是上了今天的课你就变成狂人了啊，这是不舒服的事情。我是觉得这个人生体验是很不舒服的啊。那当然不舒服留到下一堂课再来不舒服，我们这堂课还是来温温的继续漫谈真武汤啊。那记得要退费下课，要退费退班的，赶快趁下堂课之前啊。这个真武汤哈，我们一般在体质上面来讲的话，我们像谭树奇去日本跟日本的医生交流的时候，谈到说哪些人比较适合用附子剂这个问题，他说大概啊，你要把脉分成这两组，就是你要打一个人的脉，如果这个人的脉呢，他比较是落到这一组的，他会比较适合用附子剂。但是如果他的脉是比较落到这一组的，那就不适合用附子剂了。就是你不要说当年香港的谭树渠这么会用真武汤，这么会用八两泡附子，其实谭树渠的温病方啊，用得非常的好的，他绝不是一味的只在那边推广附子。我们今天发的医案同学看了就会晓得啊，他这个他有一些治疗高血压的时候，他一样是用这个疏肝利胆的方子，不是用附子的，是有分别的。像日本人当年呢，日本人请他去，那他呢跟这些日本汉方医学会的人交流，那大冢静杰很好奇这个中国人怎么会把脉啊，就请他把个脉，想说如果谭先生说这个哎，我也适合用附子剂的话，那我也可以来试试看八两泡附子啊。那结果呢，谭树渠把了大冢静杰的脉，就说某一些啊，就是不好意思啊，大冢先生啊，你是脉比较偏到这一组的，所以你是肝不好啦，晚上眼睛会觉得不舒服啦，等等等等，可是你不是适合吃附子剂的人啊，就是有这样的往事。所以这两组脉象同学要稍微知道一下。当然你可能会遇到说我的脉啊是又紧又悬怎么办，那只好看浮沉了，可能比较沉的人会比较适合吃附子剂啊，就是他。但是如果你是这个很明显是有热啊、阴虚啊这种情况的脉，那你不是那么适合吃附子剂的。那当然我们待会儿在讲到一些真武汤的杂病使用的例子的时候呢，当然也会带到一些我们发的医案讲义啊。那这次的医案讲义 印双面的，有57页。我想助教时一定被我操得很可怜的，因为我收了件之后一直跟助教讲说还有什么我要，还有什么我要，一直叫一直叫，然后一直在补。那助教也是非常可怜的，可是还是不完整。怎么讲呢？就是比如说像朱木痛的医案，我其实也是我不对，我跟助教讲说朱木痛的医案有很重要的东西，赶快都收。就助教全部都收了，我看了之后还是觉得奇怪，我以前读书的时候读到的东西怎么都没有。原来是朱木痛的书后面有另外一篇附录，整篇在谈真武堂的，那不是在前面的医案。所以看看啦，如果助教做得动的话，我下礼拜再补发给同学这样子。那当然赶57页的讲义出来，其实助教也是尽心尽力的啊，所以什么缺字、漏字、错字啊什么的，如果你看到那个讲义上面有一个很奇怪的空缺的长方形，那个是助教用某一个字体做的这个字吧，白字旁一个光哈、然后就全部都跳掉了，然后还有其他的错字，那遇到了再说吧啊，反正这种事情，我觉得一个礼就给他们那么多的工作量，我也觉得没什么好要求的了啊。就是有一些，就有些医案，比如说日本的医案里面，说是吃真武汤减肥，先胖后瘦的，也没有收到啊。然后还有这个什么真武汤治失眠的，也没有收到，就是少了很多。57页已经很多了耶，可是还是少了很多我想要的。不过没关系啊，因为少了就少了，我上课的时候会教。那我觉得以上课的内容为主轴的话，其实倒不会说太难理解了。没有，依然没有就没有了。那我想啊，我对真武汤算是很重视了，就是在教书的时候，同学也大有会记得我教桂枝汤、麻黄汤的时候啊，并没有花那么大的力气在教。其实话讲白一点，就是如果你是桂枝汤症、麻黄汤症，你就算不会中医，你也通常不会死掉，多躺几天就好了。可是真武汤症真的严重的时候，你不会，你会死掉。所以真武汤比较是生死交关的方子啊。那我待会儿会跟同学讲到医案的哪里哪里，但是同学不需要很努力的去看医案，因为医案是给同学回去自己看的，所以我现在等于只是大概带一个提纲而已啊，所以同学听听就好，倒是不用太紧张。那像是我们医案的这个第三页到第四页，还有第五页啊，有一些医案是用真武汤来治疗一个人瞎掉或者聋掉的。那我想，一个人如果眼睛啊、耳朵呀、我们说他的机能啊、结构越来越老化，然后终于到失去功能啊，这样一种，也可以有些是慢性，有些是急性。其实急性的就是好像受了风寒，忽然瞎，忽然聋，那个好像用麻黄附子细辛汤就可以哦，还不一定需要到真武汤。但是如果是一个人的这个身体的虚损造成的这个瞎掉或者聋掉，那真武汤还是蛮厉害的。那通常在这样的情况下用真武汤啊，它都是用这几个医案都是用这个咳嗽加减法。因为你想想看，细辛、干姜、五味子，干姜，因为真武汤加干姜并不需要去生姜的哦，因为它不是小青龙汤，所以干姜可以让它的这个药的暖度变高一点。因为完全不加干姜，这个只用生姜的真武汤吃得顺的话，从头到尾不会有热的感觉的。那所以干姜可以增加它补阳气的效果，那细辛可以通眼睛耳朵的啊，是通九窍的。那五味子是可以镇固肾气的，但是真武汤这种运行为主的药啊，有一个五味子镇固肾气也是不错。所以用这样的方法加在真武汤里面呢，这样的盲啊、聋啊都会蛮有疗效的。那当然你说如果是白内障的话，白内障我觉得还是肾气丸比较有效啊。日本人吃肾气丸治糖尿病的，吃到后来白内障也好了，治白内障的吃到后来糖尿病也好了，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内障的话是肾气丸还不错。那如果是青光眼的话，那我觉得真武汤比较好用，就是有关系到水比较多一点的，关系到衰老比较多的肾气丸比较有效。那青光眼比较多的是 真武汤啊，就不是就关掉水的是真武汤。那在他讨论这个，在这个左纪云所收的这个什么张文熙、张友章的这些医案里头啊，当他在讨论道理的时候，又引用一些《黄帝内经》。那上次《黄帝内经》有一个理论叫做“一水不能救五火”，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对不对？就水气要运转上来，才能够让你的身体各部分的急速老化的这种发炎都停止下来。那另外他有提出一个黄帝内经的论点啊，那个论点要跟同学订正一下下。他那个论点是写说天明则日月不明啊。那这个论点呢，我觉得中医解释来解释去后来变成超级大黑话。因为这句话的意思，如果你照最白的看法，就是天空太亮了就不显得月亮跟太阳亮了。那这什么意思？这跟人瞎掉有什么关系？所以就会变成不知所云，对不对？就是如果硬要解释就变成超级大黑话。那不过呢，后来有人呢，就是慢慢注解黄帝内经的人会认为说，这个明哈比较在古代是通这个蒙，那这个蒙呢就比较在古代是通这个蒙，所以就是天啊昏蒙蒙的时候，就会太阳月亮都看不见了，就反而是天阴则日月不明的意思。当然我不敢说这个说法一定是绝对对，但是呢会用真武汤治疗这个耳朵跟眼睛的病，他就是觉得一个人啊，这个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啊，就是这个人的一个能量的运转，水晶之气的运转一定要很顺畅，这个人他的五官才能保住该有的功能。但如果这个人呢，他的这个正常的这个气的运化不顺畅了，造成很多阴浊之邪啊，都能够堆积在各个孔窍的时候，那视力听力都会退化了。那大概是以这样的观点而成立的。那不管他这个话讲到多么的黑化，我们至少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真武汤有效，就是这种所谓的退化性的东西啊，真武汤有效，效果相当的好，所以就大家记得。那至于说像这个张友章的医案里面有一个是讲说，这个人啊他是肾阳虚，所以不纳精啊，他就说，就是一个人他是说什么，他生不出小孩，然后他耳朵聋，然后医生就说呀，你的这个肾阳太虚，所以呢不纳精啊，所以就不能够生小孩。那你现在耳朵聋也是这个一起的，所以我必须先把你医到耳朵听得到，你才会生得出小孩，所以就把他耳朵都用真武汤治好，然后来也生小孩了，这样子。所以这个肾阳虚而不纳精的这个理论，其实像等一下我们下堂课谈到治糖尿病的时候，其实是很有关联的啊，所以这就先跟同学说一下。那么对了，讲义有个地方有个三十页有个错字啊，先跟同学讲一下好了，没有然后又这个忘记了，是三十一页吧？不是，哎，那个叫医案啊，三十一页，这个什么民国华伯人，这不对了，华寿是元朝的人啊，元末明初的人，不是民国啊，就更正一下。那还有这个有一个第三页下面啊，有一个最下面那个张文熙的医案哈，第二行他说刚好有人告诉他张文熙喜字目，喜欢医眼睛，不是啦，是善字目啊，很会医眼睛才对啊，这种措辞大概还会发现很多吧。这个那这个其实真武汤你说近视眼是不是水毒，是不是脾肾阳虚，也是哦，所以如果是还没有完全成型的近视眼哦，真武汤也是可能会有用的。那另外呢，我们再来讲一个体质啊，就是有一种调调的人，我们可以把它归类于真武汤体质，就是这个人呢他很容易头昏，很容易心慌心悸，很容易胃口不开，很容易莫名其妙肚子抽痛抽痛，然后拉大便变得比较稀，就是这四个点，目眩心悸胃口不开大便容易稀肚子痛， 这四个点如果有三个两个做一个排列组合的话，他这个人就很可能是坐落在真武汤症的框架里头了。那这个木眩心悸、心慌心悸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下一堂课要讨论的高血压的话题，高血压的人会不会头昏心悸？会哦，就是高血压的人很容易掉在真武汤的主症框架里面，所以这并用真武汤治高血压并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它因为高血压的人的主症跟真武汤是重叠的啊、哦。那再来呢，我们上堂课好像有提到过一下，就是一个人他心肾不交的失眠，那如果他是肾太虚，根本没有能力跟心相交的话，那这样的失眠恐怕也要用真武汤才能把这个肾水打上来了。那这样的失眠他的特征就是脸苍白、精神恍惚，然后呼吸容易喘啊，就是这种看起来阳虚的很厉害的体质的失眠。那这样子我们就知道说哦，可能这种失眠你用真武汤会好一点。就是同学，我们看到真武汤其实是在等于是开始要接触到所谓姜附剂。我讲义里头其实讲义里头有给同学上礼拜就发了，有一些关于什么姜附剂啊，吃了以后什么排病反应。其实那些排病反应哦，我下礼拜才会讲到，但是先跟同学讲，就是那个东西其实跟真武汤不太有关系，就真武汤排病反应不大。那个因为用干姜肉桂附子，就是再热一点的药，那个排病反应会比较清楚。真武汤就补阳气、固肾精、去水毒，其实排病反应还好，没有像那个写的那么猛烈。只是当我们在吃真武汤的期间呢，身体会有一些惯性，就会有时候吃了真武汤，莫名其妙就会想要去啃西瓜或怎么样的，就是要稍微忍住一下。就身体习惯有水毒的状态，你一下子让它有变化，身体会有一点怪怪的，会不适应。有的时候人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你不叫一个人努力用功，他待在家里每天给你看天花板，也不想出去玩。你叫他要努力用功了，他就每天想出去玩了，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吃真武汤，我们这样的谆谆告诫，不能吃生冷啊，不能喝牛奶啊，不能吃水果，不能喝温水冷水，你这样子告诫过之后，这个人就是每天都在想吃生冷，这是人的心的一个很没办法的事情啊。就像跟你讲说，你这个钟头里面乖乖的不要想到猴子，你平常我不跟你讲你也不会想到猴子，你讲的时候你讲到多少次，所以就是这样子啊。所以真武汤因为它的禁忌一多，有的时候那个人的破功的那种冲动就会变得很大啊，所以这个稍微注意一下就是了。那再来还有一个呢，很好辨识的真武汤症，就是所谓的水毒红豆冰。就是你知道有些人他的小腿啊，就是有那种暗红色的一坨一坨的东西吐出来，甚至还不一定是暗红色的。像我们的医案里头啊，有一个第四页的张文熙的医案，她是一个老太太，她的脚上就是好像是淋巴肿，就是一坨一坨肉这样吐出来。那这个东西你说它是静脉曲张吗？那并不是，但是你会看到就是那个颜色一定是很暗沉的，可能没有特别颜色，可能是灰黑，可能是暗红，但是就是腿啊脚或者哪里一坨一坨暗红的疙瘩这样子出来。那这些东西其实就是身体里面的水毒淤积出来的。那你要用真武汤的咳嗽加减法，就是细心比较能钻啊、哦，用真武汤的咳嗽加减法来把这个水毒红豆冰里面的水毒抽掉，这样的人才会好。其实水毒红豆冰它可能会出现在很多不同的病人身上，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可能满脸通红，他告诉你我的高血压高得不得了，然后动不动就头昏气上冲，但是他脚上有水毒红豆冰，那你就知道他的高血压是真武汤症的，他身体是一个水毒的体质。那这样子的腿你有没有看到过的人？有没有人看到过这样的东西？有啊，有，是不是？那通常吃了真武汤，那个红豆冰会慢慢退慢慢退啊，就像比小红豆大比大红豆小，这样一坨一坨暗暗的在腿上啊或者哪里。那这个我们说水毒红豆冰是真武汤，那种 小疱疹啊，小疱疹在中在经方的辨证点比较移到武陵散那边去。我们上次讲武陵散不是有讲到说日本人从霍乱篇里面那一条变成拿武陵散治小水泡嘛，对不对？皮肤起小水泡，那结果到最近几年啊，日本人已经开发到说武陵散是带状疱疹的特效药。我们中国人把带状疱疹去算它是少阳区快要怎么样开发到挂楼红花汤，可是日本人就抓住一本伤寒论，就是说这个主症伤寒论整本书长水泡就是武陵散而已，所以就用武陵散试试看，结果发现武陵散对带状疱疹有非常好的疗效。所以这个就是有的时候挂楼红花汤会失效，有的时候武陵散会没效，这两个汤交错的用胜算还很高的啊，所以知道一下。所以就是小颗的小水泡那个是到武陵散，那水毒红豆冰是比较大颗的。那再来呢，那不过如果说到疹子红疹啊，所谓的荨麻疹那种，那个是麻黄剂的范围的，什么各半汤啊，什么阳明片会叫的麻黄连翘赤，麻黄连翘赤小豆汤加桑白皮再加蝉蜕之类的，有其他的做法。所以红豆冰是一种，小水泡是一种，疹子是另外一种，好不好？我们这样分开来看啊。那另外呢还有一个也是蛮清楚是真武汤症的，就是但是我们那个医案里面的43页大同清洁医案也有啊，他是讲说老人家或者是体质很虚的人，这不用翻医案了，就听听就好。老人家或者体质很虚的人，如果到了冬天皮肤特别发痒的话，真武汤症。为什么？一个脾肾阳虚的人啊，通常新陈代谢是很缓慢的，那到了冬天的时候那个新陈代谢会更缓慢，那他根本就好像没有长出新的皮，可是他已经有的旧皮那个角质层慢慢被磨得薄了，那这样子就会开始发痒。所以你必须要让这个人的新陈代谢变快，他才能够冬天皮不痒。所以老人家的皮痒通常都是阳虚，要用真武汤来医。那如果这个人是夏天皮痒呢？夏天皮痒那是麻黄汤症啊，那是因为身体有热闷在那边想要找出口，所以那是麻黄剂啊。夏天是麻黄剂，冬天是真武汤。那再来呢，我们再说一个日常生活中常见到的真武汤主症，就是体质比较虚的人啊，容易这个尿失禁。像频尿的话还有很多其他方可以医啊，所以倒不一定用到真武汤。可是呢如果是尿失禁了，那这个通常是用真武汤会很有效，就直接的补强你的膀胱气化的功能。那还有就是包括到比如说像是咳嗽啊，有些妇女她底子不是很强的，那咳嗽一直没有医好，他后来一直咳的时候会忍不住漏几滴尿出来，那这样子的情况也是真武汤。不过你可以加点补肺的药，比如说真武汤跟生脉散加到一起啊，那就是咳嗽遗尿，咳嗽滴尿的时候很好用的方子。那这个也知道一下，这个也算到真武汤症里面。另外呢还有一个病呢，在经方的世界是用真武汤来医，不过在十方有其他很好用的方子。就是在经方的世界里面用真武汤来医妇女的白带，就是带下病。但是呢虽然是这么说啊，可是我如果是白带的话，我比较赞成这个父亲煮的丸带汤啊，白带终结者，所以叫丸带汤。那这个丸带汤里头啊，它有一个理论，这个理论我觉得也蛮好的，就是我们中国人说妇女病都称之为带下之病，就是衣带下面的病，对不对？那在我们系腰带的这个位置，人体七经八脉有一条带脉在这边经过，是不是啊？那带脉它收束着什么样的东西呢？那父亲主他讲说，其实当一个妇女开始有白带的时候，她书里面还有其他带哦，红带、黑带、黄带啊，那是有别的方子，我们现在只是在提白带而已。他说当一个人有白带之病的时候呢，我们会想象是以奇经八脉来论呢，是他的带脉的功能开始受损了。 那带脉的功能为什么会受损呢？傅清主他的论点是说，你的这个人的身体的能量要破坏到刚好坏到带脉那边，你需要一些契机。他说这个契机主要是你一开始可能是在家里面生闷气，是肝气郁结，然后当你的这个肝郁啊开始肝郁到一个程度会怎么样，会肝成皮，对不对？那肝成皮的之后呢，我们说肝主疏泄啊，当肝不能够好好疏泄而造成肝成皮的状态的时候，人的脾脏呢就不能发挥它原来该有的功能。脾的功能是什么呢？当然我们说的是广义的脾啊，没有，不是解剖学的脾。那中国人的脾的意思就是我吸收到的营养要把它送去该去的地方，对不对？所以我们的肚子才不会肥，其他地方才会有营养，是不是这样子？那可是如果肝陈皮的时候，这个皮就会变成一个什么专门大爆头的投手，投的球捕手都接不到，所以这个皮吸收到的这个水谷之气啊，就是是食物的营养的这个精华的，就没有办法丢到该去的地方，然后就造成这个捕手漏接的现象，然后那东西掉下来就变成妇女的白带。所以他就说这个身体接得住营养这件事情原来是带脉在管的，可是在肝陈皮的这状况之下的时候，这个人的带脉是有可能功能会失调的。那当然我们的桂林古本里面有另外一个说法，说带脉伤的人他是回身一周冷，好，就是绕着身体这一圈会觉得温度不够。同学你摸你的肚子有没有好像这一圈特别不够暖啊？现在可能很多人整个肚子都是冷的哦。那这个有冷气吗？这也不算。那这个那傅清主的这个丸带汤呢，就是要让你的脾能够有足够的力量吸收精华，然后要微微的疏你的肝，然后让这个营养能够去到该去的地方。那他的这个用药的这个比例也是很惊人，像傅清主一派的那些用药的方法既不属于经方也不属于实方，因为经方用药有些药用的轻的没有像傅清主那么轻，十方的用重的又没有办法像傅清主那么重。像傅清主的丸带汤一出手就是炒白术一两，山药一两啊，那这就是补脾的东西，对不对？那山药还补女性荷尔蒙嘛，对不对？然后人参两钱，酒炒，这些都听一听就好了，因为这个傅清主女客随便上网都有啊。人参两钱，酒炒白芍五钱，然后车前子啊，这个利水的车前子三钱，苍竹三钱，生甘草一钱，陈皮五分，然后呢炒黑的荆芥碎，就是生过气的人血中会有风邪，让荆芥碎把它提出去，去血中之风的荆芥碎0.5、啊、就是5分，然后柴胡疏肝的柴胡6分，再一点点，就是微微的。那这样的一个结构它能够补脾而疏肝，然后带脉的机能就恢复了，然后这个人脾经就能够去到该去的地方，不会再漏接了，然后这样的人就好了。那你说丸带汤这个病机男生喝好不好啊？好得很啊。现在在家里面生闷气然后肚子肥一圈轮胎出来的男生不在少数的呀。啊，女生是叫做白带，男生叫做叫做什么轮胎是吧，救生圈，对不对啊？那其实这不是救生啊，那是脾经漏接的关系啊。所以这个带脉之病啊，不妨啊从这个角度想一想。所以大家的这个在家里面肥肥的男生啊，说不定是有带脉之病。那不过呢，用真武汤是不是对呢？真武汤大补脾肾之阳，它一样是对，就是等于是从肝脾治是丸带汤，从脾肾治是真武汤，因为命门火够了，它也可以沿着带脉这样推过来，对不对？所以都对啊。所以我是觉得一般的妇女白带还是用丸带汤的煎剂比较确实有效，因为真武汤是调体质的药，体质这种东西有的时候不是三两天调得回来的。可是丸带汤傅清主说什么六铁好八铁好，你就这样乖乖吃六铁八铁就好了啊，这很快。那这个再来我们再看一个真武汤的使用啊，就是一个人呢如果他的性欲过度旺盛而尺脉宏大， 那这样的人往往就是真武汤症，就是你不要说把到一个男人他的这个尺脉啊，两个肾脉哇鼓出来好像很厉害哦，但是你可能按下去发现好像就鼓出来的那个上面把的时候力量比较大，按到底下有一点点比较空的感觉，那这个东西看你它不是肾脏很强，它是脱阳了，就它的肾气已经太虚了，所以外脱了。那这样的人他就是会疯狂的这样子每天都在想色情的事情啊、哦，然后那这样子其实还蛮可怜的，就是每天被这个他的性欲所欺负啊。那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呢，你还用真武汤补肾阳，肾阳够了才能收纳元气，才能够收摄他的精啊、哦，这样子才会让他的性欲比较平复。当然性欲的这个平复这件事情，我觉得比较关键的事情还是在我们讲到房中术的时候讲到的，就是关于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的问题啊、哦，就是你要就如果我们能够常年的活在不被恐惧所支配的人生里面，人的交感神经就会容易平息下来，那这个才是一个性欲的根本解决。如果人不能够从这个物质的世界跳出来的话，其实性欲的问题很难真的得到解决，因为这件事情不只是一个肉体的，就不只是一个色情的问题，而是一个神经平衡的问题。所以我上礼拜也有讲啊，就是人最容易被恐惧所支配的时候，就是自己觉得自己有爱心的时候，这种时候一定要撑住哈，就是当我们觉得我们如果不怎么做它就会坏下去，所以我们必须要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那就是我们自我合理化让我们被恐惧所控制的时候了。所以这是当然这不如